下来，也无法为你喝彩。请你把双手松开，海上飘。

尽却要推开我，只留下回忆迟迟不肯走。

找回来时的模样。如果时光不会如此飞逝，不知去向，我一定会静静地想一想你说过的话。